集之后呢就返嚟我哋第二个season啦，第十五集嘅第二节啦。好，继续有个荣少。 喂，我係仙人。 好啦，讲下呢个呢，我哋叫做乜嘢呢？呢单案件呢就係讲緊呢个菲佣白刀生汤女雇主。 嗯， 好啦，开始讲到生汤喽。好啦，跟住呢我哋去一去0106先。嗱，呢单嘢咧就咁样啦，即系佢哋喺度打啦，搞决掌印啦，咁呢个菲佣涉杀雇主嘅示意图啦。好，再去一去0107，系啦，跟住咧个看家上队见到个血案解封个人喺度，exactly 一样，跟住就即刻 call 警察快啲到啦。好啦，跟住就好啦，去埋0108，好啦，嗱呢一度咧，警方带同铁甲威龙装备及爆破工具到场，消防员咧就破门而入啊。阿几女咧，即系阿几小姐咧，就血肉模糊倒闭喺个厅中间。 嗯， 咁咧最恐怖嘅地方就系咧，啲内脏都流埋出嚟啊！ 系，所以个武功一去到已经断定佢死咗啦。 系啦，好，望一望我哋先啦。呢张图唔好摆咁耐，有时太血腥啲相我都唔想摆咁耐， 执都执唔翻嗰啲嘢。 系啊，得啦，流啦，咁啊，成间屋就血迹斑斑啦，仲有一把染血嘅菜刀喺度。咁，当然啦。佢碎晒之后，即系劏晒烂晒之后咧，个样都血肉模糊嘅。咁系后来好惨啊！后来啲亲人都好惨。咁跟住就个女佣咧，就将自己咧就反锁咗入个主人房入边。 嗯， 好啦，咁警察见咁样，继续撞门入去啦。一撞门入去咧，就发觉咧呢个女佣咧就目露凶光，都系身正外滞，外滞兼目露凶光。 嗯， 目露凶光咯。咁就双手染血咁样咧，就坐咗喺度咁。好啦，当然啦。警察一涌而上咧，就将个女佣拘捕啦。好，去0109啊，好啊，0109系啦，拘捕啦。咁啊，发觉咧，佢就揾哇，好过瘾啊！呢度真系唔系过瘾啊，好特别。佢揾张白布咧包住另外一把刀。 嗯， 系啦，包住把刀系啦。好，翻翻嚟先。咁好啦，佢揾白布包住把刀之后咧，咁啊，跟住咧，原来咧个女佣咧就去落口供嘅时候咧。就发觉有问题发生啦。 嗯， 个落口供咧，个问题咧就系话，佢话事发当晚，阿女佣听到有人催眠佢， 嗯， 叫佢咧，佢话咧，梁落口落口供咁讲啦吓，话邻居想偷佢个脑袋，系啦，就将佢催眠。 嗯， 跟住咧，事发当晚咧，女佣就听到咧，催眠佢嘅人咧就叫佢敲嗰、那个。个敲阿纪小姐个房门，跟住咧就佢就认为阿纪小姐进行一啲叫做宗教嘅仪式， 嗯， 而咧佢认为咧觉得阿纪小姐系女巫，好啦，咁咧就想攞佢个灵魂同埋佢个躯体，即系呢个女佣嘅灵魂同埋躯体，所以咧佢就要咧要攞斩阿纪小姐咧个背脊嗰度劏去咧，就攞出个心脏出嚟。系啦， 佢都唔系好识常识，话背脊攞个心好难攞噶，喺前面攞易啲。 嗯，系啦，咁好啦，咁喺庭上边咧，咁控方就指啦，纪小姐咧就俾人斩到咧就残缺啦，咁咧。背脊啦、头啦、右边身躯同埋臀部啦，同埋后大腿咧有多处刀伤啊，胸部呢个位置前后嘅脊骨咧都俾。真系，即系咁做啊！个脊骨咧就俾刀啊一嘢斩到咧，个脊骨都断埋，个脊骨好难斩啊！ 哇，大佬，脊骨用菜刀斩脊骨好难斩啊！你唔系嗰只骨刀咧，即系有只刀咪前面有个圈嘅， 嗯， 嗰只骨刀就重刀嚟噶嘛，菜刀。喂，佢呢个人就未必嗱，讲真，菲律宾人就唔识都用中国嗰啲菜刀嘅，佢可能用啲尖嗰啲菜刀或者系嗰、那个。个雇主买喺度嘅啫，可能佢啲屋企人用开摆喺度嘅啫，唔系等俾你斩人噶嘛，大佬。 跟住嗰把菜刀咧，警察发现嘅时候咧，即系当然喺嗰度啦，佢就咧搵个白色布包住佢，意思就话咧，黑色嘅布包住把菜刀咧，或者摆喺条裤度咧，就会带嚟呢个衰运；白色嘅布咧就带嚟好运。 黐孖筋，你但你， 你讲冇咗啦，佢真系黐孖筋嘅。 你杀咗人。你杀咗人就唔会有好运噶啦，系嘛？ 唔系啊，最恐怖嘅地方咧，就系咧，佢话咧，胸部背脊咧入咗横切咗之后咧，跟住咧嗰啲劏咗啲内脏全部跌晒出嚟啊！ 唉，佢要释放佢嘅灵魂出嚟啊嘛，同埋佢可能系 佢系好准咁咯，可能第一刀就劈正嗰个脊骨个关节嗰度。 唔系啊，睇咗佢劈，听闻睇咗成百刀啊，跟住附近咧啲邻居对面楼嗰啲咧，都睇到佢咧，即系斜斜啲望咧，系佢揸住把刀不停咁挥舞，即系虽然系睇唔到下边嗰句剁紧啲咩，就是、不停咁重复成百几下。 手起刀落咁劈落。 系啊。咁啊，吕蓉咧到最尾咧就被判入小榄精神病院啦，无限期接受治疗嘅。嗱，呢个 case 咧就同我哋之前咧上一个尸神咧有一单案，嗰单元州村嗰个杀人嘅案件一样啦。 喂，你有伤人啊嘛？系啊，你有伤人啊嘛？ 系啊，咁就无限期接受治疗啦。好，嗱，讲到呢度嘅时候咧，我哋俾啲惨情嘅嘢大家睇睇啦吓。0110亲戚去殓房认尸嘅时候系有五个亲戚啦，系呼天抢地啊！而呢一个咧就系、是、咧死者阿纪小姐嗰个姑妈嚟嘅，佢直情咧除咗喊之外，佢系晕低咗啊，所以要送入医院啊！ 喂，大佬啊，梗系啦，个做错咩事，无端端俾人斩到咁， 系啊，死状恐怖、啊， 只不过系请个工人啫， 系啊， 系啦、 啊，好，跟住我哋去埋啦。去埋呢个0111啦，系啦，呢一个咧就系都系嗰个菲佣啦，就俾人带上，即系呢个啊蒙头啊，咁啊带走啦。好，跟住去埋0112，系啦，佢上庭嗰阵时候咧，其实佢自己都伤咗嘅啲手，系啦，可能系阿纪小姐反抗嘅时候啦，系啦，好啦，最尾咧0113。就睇埋纪小姐啦，系啦，其实样貌都捐好嘅。 啊，佢又唔似咁薄嗰条命个伤。 唉，飞来横祸啦，呢啲就系、是、啊，即系人有十时之 祸。嗱，讲开，喂，点解依家啲外佣咧？ 我翻翻嚟先啊。 嗱，啲外佣咧，佢嗱，你唔知佢个中有冇冲突啦。咁啊，以前唔系叫外佣啊， 系佣工。 以前唔系叫佣工嘅，叫马姐。 马姐， 但其实就唔系写唔系马姐，系妈姐。 妈姐， 但可能系嗰啲顺德音啦、 啊。 因为多数系以前啲马姐多数系顺德啊。以前咧，因为系顺德呢个地，顺德大量， 大量， 大量系要咁样讲。 好中意先人咧，即系摆咩声似咩声，好似嗰台山话，我以为真系识个台山，佢真系我以为你台山嚟嘅。 唔系啦， 佢就唔系识个。 嗱，嗰啲顺德阿姐咧，就点解多数系顺德嚟咧？嗱，以前顺德咧就嗰啲人系识得即养蚕啊，就整丝啊嗰啲咧。咁佢啲人咧，你知女人嫁咗唔系你话事噶， 系冇错。 佢哋觉得自己搵到钱咧，就我就决定梳喺条辫，佢就唔嫁人，终身都唔嫁人啦。咁啊养蚕啊，整丝啊，咁啊可以搵到食嘅。咁啊去到1930年代咧，就引入咗啲机器咧，咁啊大佬即暴用手边度，你下下用嗰嘢推得嚟都天黑啦。咁佢哋开始搵唔到食咧，咁啊留住啲人咧开始咧就嗱佢梳起咗噶嘛，咁佢咪转，但佢又。多数识煮嘢，你知顺 好叻啊，好叻啊，好叻！南潘顺啊， 南潘顺啊， 鱼米之乡 系啦，南潘顺就即系顺德啦。呢、這个 番禺 同埋南海呢三个地方啲人都识煮嘢嘅， 佢好食 嘅。咁啊，不如就但佢唔系净系嚟香港嘅话，有新加坡啦、马来西亚啦、澳门啦、香港咁嘅。咁咧嗱，以前嗰啲马姐咧就多数系白衫。 系一副就条辫整个耳环喺度嘅， 同埋咧就 一条筋喺度嘅， 就嗰条筋索到格拉底汗啦。以前剃毛噶嘛，系嘛，唔剃格拉底毛噶嘛。咁啊，点解以前咧就系多数咧嗰个雇主咧，好细，佢以前就唔系养一个咁少嘅，嗱会请几个马姐啦，一个负责凑 B 啦，一个就打扫啦，一个就凑细路嘅， 或者咪煮嘢食， 煮嘢食啦， 凑细路系， 咁佢就会好早已经喺嗰间屋度， 好似土姐咁样， 系啦，已经喺嗰间屋里边咧， 屋企人咁 样，屋企人咁慢慢咁上嚟嘅，所以就唔存在冲突嘅，有都炒咗啦，系咪先？ 主家公， 同埋以前嗰啲马姐咧就真系。即系好尊重个老细，但后期咧，点解又会式微咧？因为咧，啲马姐我话俾你听，去到70年代后期咧，一来嗰啲请得起你嗰啲唔系有钱嘅屋企，系即系想你翻嚟帮我凑细路啊，睇住头家嘅啫。嗰啲两公婆都系打工嘅，咁咧嗰啲马姐咧，后期嗰啲马姐唔系讲笑， 你冇工人房唔做，因为佢做惯都高门大户啊嘛。 系冇错， 你冇工人房唔做。 系 有啲咧，佢譬如佢嗰啲佢不嬲都做开唔系臭 B 嘅咧，你会嗱通常你冇细路仔唔使请佢噶。 系系系冇错， 臭 B 唔做，个工人房冇冷气又唔做，咁啊点请啊？佢人工唔平喎，佢又贵喎，咁后。菲律宾嚟嗰啲唔同啦，菲律宾嚟嗰啲一千零二千蚊嘅啫嘛， 系啊，冇错，嗰啲啱啱， 即系佢负担得起啊嘛，即系咁嗰个女主人，我出嚟做嘢，我只不过 计得到，计得条数啊， 系啦，我要帮我打齐条 家，我搵五千蚊一个月，我俾千零蚊你就 系啦，我出去都仲计得条数， 都仲有数位， 系啦，咁啊请佢啊嘛，又唔使咁多麻烦嘢咧， 系啊系啊。 所以点解以前嗰啲马姐呢就同啲俄佣有分别嘅。 係呀 同埋你系。 冇错。 突然间插入你间屋企㗎嘛。因为你有个 B, 你先要请个女佣。咁佢突然间嚟你屋企有一个陌生人嚟㗎嘛。 我就想讲啦最大镬一样嘢呢嗱我就好怕呢去粉沙堡床我唔鍾意嘅。咁、如果调返转头突然间呢有个陌生人嚟咗你屋企嗰度喎。 系啊， 长住其实都几难顶啊，先人。 喂，仲有 咧？其实我哋香港咁细啲屋 啊。嗱，一来屋企又细啦，二来咧，喂，你就马佬，我冇个工人喺度，起我打大赤啦，除底裤通街，冲屋走都得噶嘛。但系有个女佣喺度唔得咯。喂，你点知佢点谂啊？ 咁系， 系咪先？ 即系话你性骚扰啊？ 系啊，咁样，所以嗱，又好似嗱呢一单案咁啦。咁呢、這个佢肯定系要佢嚟清洁啦，系咪先？ 咁大家 阿纪小姐，咁佢又读过书，咁你咁大间屋，佢要嚟清洁。我谂佢平时咧就喂大佬，我又同你唔熟嘅，你净系帮我清洁得啦，冇咩咧我就唔想见你嘅。其实两个冇乜交流嘅， 系冇错。 佢一日翻工啦， 佢都有讲过嘅，佢都我用呢个女佣都讲过咧话。阿纪小姐有时食咧，佢煮嘅嘢认为唔好食咧，就突然间会闹佢或者发嬲咁样嘅。 系咩？你嗱，其实我 呢个唔系理由。 后期我再讲点解啲女佣会咁啦。你要明白咧，你去过菲律宾就知啊。 嗯， 菲律宾咧，即系真好鬼恩人工嘅。我去菲律宾嗰阵时咧，就一蚊换两个七披索。 嗯， 咁佢哋有啲普通嗰啲人平均搵呢我八几年去嗰陣时呢平均係搵500披索到。 係呀係呀係呀。 咁佢哋呢就最叻。 百零蚊港纸。 係呀佢最叻就係蒜头炒饭㗎啦。 嗯。 蒜头炒饭有条咁长长呀一隻手指咁长嘅鱼嗰餐叫好㗎喇。 喔、哦。 但佢偏偏菲律宾係佢穷咗喎佢个好开心㗎喎。 係呀。 去揾嚿支啤酒，佢就收工唔做噶咯喎。 系啊，因为佢哋天主教国家咧，其实系比较落天， 系啦， 落天少少嘅。巴西都系噶。 系啊，同埋你觉得哇，有搞错啲皇后像广场俾佢哋霸晒，佢哋喺嗰边都系咁嘅啫。 系啊，系啊， 系啊， 周围去嗰啲公园啊，即系 有晒太阳啊，捉下虱乸，佢哋仲有头虱噶嗰班友。所以嚟香港嗰啲咧，全部要去，唔该你搞好个头先。即系佢哋啲穷。 你讲头虱咧，嗱，我一样嘢想讲埋出嚟啦。嗱、呢个外佣咧，嗱，之前我哋讲过啦，话08年就确诊咗有呢个精神分裂啦。 系、 点解佢又会嚟到香港咧？ 喂，咁啊，即系佢嗰阵时你验身咧，可能系验佢有冇肺病先啦。 系啦， 有冇大肚？咪大肚以嗰阵时都可能冇验添啊。 嗯， 其实你好戆居噶嘛，嚟到香港，佢大一个肚嚟到，你臭佢，你唔炒得噶咯。 唔系最紧要就话佢个 B 出嚟都香港人嗰边。 系啊，唔系最惨系你照顾佢啊，大佬，你唔炒得噶啦嘛，个大一个。 头先以上好多嘢讲嘢咧，我哋下一单我会同时间出现晒嘅，系继续。 系啦、啊，咁佢通常可能验佢有冇肺病啦，有冇啲传染病啦嗰啲嘢。精神病可能唔会验喎。 佢噏几句倾偈，见佢神色冇乜特别嘢。 系啦。 咁就算数过关。 严重嗰啲梗係睇得出啦。譬如佢有抑郁嗰啲呢你觉得係文静㗎就唔系好鍾意讲嘢㗎咋。咁你唔出奇㗎喎。譬如佢话喂我而家要你去香港做嘢。咁你突然间要离乡别井系人都唔开心㗎啦、 嗯。 虽然佢想搵钱啫佢、都有啲唔开心但你唔觉㗎嘛。 嗯、 但嚟到原来佢有抑郁你点知抑郁系突然间嚟㗎唔可能唔系长期㗎喎佢可能因某一件事挞着咗佢抑郁㗎咗。咁你唔使呀 咁係呀可能有啲情况搞到佢又諗返佢老公死个状况或者。 係啦佢係臨嚟之前个老公佢嚟咗一次之后跟住返去再想续约嗰阵时死㗎嘛个老公。 係呀冇错。 喂最惨系点佢会抑郁呢嗱你要知道喎如果你签咗约你系唔嚟呢 赔好多个月人工，我要、你焗你上艇喎，唔嚟唔得㗎喎。 啱啊。咁咪好多中介啲好大镬㗎嘛。 係啊，嗰啲中介公司好劲㗎，咁你一来你签咗约咁咪唔嚟又唔得喎。个老公就死咗，咁佢又抑郁，绝对唔出奇喎。 呢啲即係呢啲 case， 我諗呢并不是冰山一角。 係啊。 我觉得香港而家好多旅容呢个状况都系咁嘅。但当然啦，今集荣少同先人并不是歧视任何嘢。 即 不 过 个案情讲返出嚟呢，就大家要注意返呢啲嘢。 放心，我会好中肯咁分析返点解佢哋会咁嘅。 係啦。 好。即係下一单 case。 下一单 case 呢，哇仲多嘢分析俾大家听啊。好。好，转头返嚟继续嘅决案解封。